弟兄姊妹，主里平安。很高兴我们来到教堂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没有什么比敬拜神更能讨神的喜悦，并且也可以使我们自己得到内心很大的满足。宣召请起立，我们开始早上的崇拜聚会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《我的神，我的父，我的磐石》。 就更让我们能够更接近对神的一种敬拜。在这首诗歌里面，他说到神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坚固保障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圣经里是怎么讲的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5篇一到五节。诗篇125篇一到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读短短这五节，请。倚靠耶和华的人，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，免得义人伸手作恶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，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，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一同出去受刑。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这首短短的上行之诗告诉我们，我们倚靠的是我们的神，我们倚靠的不是世界上的金钱财势或者人际关系，我们所倚靠的是我们的神耶和华。耶和华他好像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他也就照样围绕着我们他的百姓，而且是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我们在天路历程上，我们就在神的里面，我们是那样的稳妥。我们在这条路上，我们高举的是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信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我们唱第二首诗歌《古旧十架》。 Yeah. 在神的面前先静默一会儿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啊，我们在这里将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作为馨香的祭向你献上，求你悦纳，因为你是那位当得配得的神，你配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配得我们的敬拜和遵从。你是造我们的主，我们这些受你造的受造物理当来到我们造物主面前来俯伏下拜，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尊崇。你是始，你是终，你创造历史，创造宇宙万物，你造人类，你并且掌管我们的历史，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，并且你还要终结这历史，你要终结这地上的一切。有一天你将这地上的一切终结了，要将一切恢复到你所创造起初所创造的那完美的世界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悲伤，没有罪恶，没有死亡。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。你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来寻找我们了，我们为着你万事之前拣选的计划，我们来向你献上我们的崇拜。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靠着他在十字宝架上的流血舍命，这十字架上的赦免罪孽的功效，啊，让我们这些相信接受的人真的来到十字架的宝座下，啊，我们的罪就得赦免，我们身上的包袱就被卸下。啊，神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现在所走的，啊，就不是世人的道路了，我们走的是天路，我们走的是这条天路历程。世人的道路好像宽广，好像是有今生的那些骄傲，今生的好处，哦，可是他们的结局是死亡，哦，结局是永远的灭亡。可我们走在天路历程上，我们这条道虽然不好走，虽然是窄的，是小的，可是，哦，你一路上都有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啊，你伸出你大能的右手来扶持我们，哦，神啊，在这条道路的末了，啊，有你。有我们的父，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啊，你在那里等候我们，在那里等着迎接我们，啊，并且有那荣耀的冠冕，有那天上的冠冕，啊，荣耀在等待着我们，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愿我们的主，啊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愿我们的牧人引导我们走天路。我们在这条路上时常迷茫，啊，时常软弱，啊，时常走错了，可是神，求你在我们的左右，你在我们的左右，你亲手来扶持我们，引领我们，啊，告诉我们当走的路。你是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的神啊，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，再次将尊贵荣耀权柄国度都归给你，做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远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纳我们的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恳求主向牧人领导。 Oh yeah. 谢主。接下来我们是读经的时间，我们先读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道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道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第二处经文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，诗篇十六篇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第三处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四节，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四节，请。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最后一处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，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，请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接下来是张牧师为我们证道的时间，他今天要讲的是得胜系列之三，得胜的道路。我们就将时间交给张牧师。